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64集，有人找秦小姐。 这么干？ 程文如喝了口茶，眉头拧起，他手指敲着桌子。研究院的事情他也知道，徐老一死肯定同程家一样群龙无首。秦冉这个时候赶鸭子上架，没有程老爷子跟徐老爷子这等分量的人帮他镇场子。秦冉抬头，眉眼极清，说：研究院那边有异动了，徐管家定的日子。程温如点头，没再说话，只是手指敲着桌子，想着自己的人脉有没有能镇住场子的。想来想去，只找到两个稍微有点资历的人，都是医学实验室的。 接管仪式上，徐家有什么要请的客人吗？ 程温如侧过脸看向秦闪，秦闪手顿了下，才道：不知道，但我国外有两个朋友。程温如一边思考着自己人脉的事，一边看向程俊，微微沉思。 三弟，你能不能再把姜老跟博物馆那馆长请过来？ 听到姜老，秦闪抬了头。他记得程俊之前给他的字帖就是那位姜老的笔迹，如今他学的也有三分像了。程俊坐在秦冉身侧，腿上搁着笔记本电脑，闻言他略微抬了头，若有所思。 请他们？ 似乎在认真考虑。不用。秦冉仰了仰头，有些无力地看向程俊。俊爷，求你别请了。 为什么不？ 程水往这边走，看向秦闪。 秦小姐，你得让研究院那群人看看你背后是有人的。 秦闪伸手扶额说：我有客人了，好几个。 客人？ 程俊看了他一眼，挺意外的。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多，两人都没太反应过来，在一起也就安静地坐着，各自处理自己的事情。今天才从秦冉口中听到关于接管仪式的事儿。秦冉的头往后靠了靠，不能说是客人，我干爹。 干爹？ 这一句不仅是程俊，程温如、程水、程木都十分意外。程俊悠悠地看了他一眼，也不看电脑了，不紧不慢地把电脑扣上。 冉姐，你还有个干爹？ 我跟他也没有见过几次，记事时外公就告诉我我有个干爹。秦冉说着低头看了看手机，手机上是巨鳄的消息，他一边看着一边回道：他常年住在国外，这次也是第一次回来。 什么时候到？ 程俊了解秦冉，看他这一副状态就知道他对这位干爹很尊敬，他也正了神色。程温如也暂时放下了研究院的事儿。 干爹第一次来京城吧？三弟，你要好好招待。 晚上到京城，有人会去接他，要见面明天接管仪式就能看到。秦冉摇头。 行。 程俊点头，不再说要去接人的事儿。秦冉捏着手机，他想了想还是站起来。我先上去打个电话。程俊也低了低声音。 去吧。 秦冉去了楼上，他给巨鳄回了个电话。 兄弟，今晚出来喝酒吗？ 巨鳄那边声音一如既往，普通话不太标准。 何晨包场。 不了，明天有事。秦冉坐在电脑边说着。等我忙完再去找你们。一二九的五个人还没有聚齐过呢。 就常宁说的那个研究院接管仪式对吧？ 巨鳄显然也听说了，他有些遗憾。 好， 清理你尽管用。 两人挂了电话，巨鳄才看着何晨跟长宁说， 他有个仪式。 长宁点头，他端着酒杯不太在意地说道， 料到了研究院还有场大仗，徐老离世对他影响有点大。 接管仪式？ 巨鳄若有所思。 我兄弟他好像挺喜欢古玩意儿的，我这一次又给他带了两个好东西。 上回之后，巨鳄又给秦冉搜罗了好多东西，这回来京城他也带过来了，只是一直没有见到秦冉。 我就不随礼了。 何晨腿搭着又放下一个空酒瓶， 我刚给了他一份大礼。 长宁看着两个有备而来的人， 你们俩跟着凑什么热闹呀？ 巨鳄瞥他一眼， F 州那倒卖团伙的消息查到没有？ 人家好好一大佬被你说成倒卖？最近一次在 F 州，你们两个别打了。 长宁吃了口菜， 你不如我兄弟有用。 巨鳄拧眉，只是秦闪上次之后就不帮他对付那倒卖团伙了。 我自己再去找他，把礼物顺带也给他。 巨鳄吃完就询问了青灵秦冉现在的地址，得到了回答他就去找秦冉。别装，程温如在跟程俊商量秦冉跟研究院的事。好一会儿程土从外面进来， 老大我回来了。 他依旧是满脸络腮胡，手里拿着个电脑，还跟程温如打了个招呼。 哎，大小姐。 因为前两天发生的事，饶是程温如此时看到程土也忍不住站起来，略显拘束地说道， 程土，货物的事情谢谢你。 别拘束，都是自己人，他这次是随同你的货物回来的。 程俊又把电脑打开，他看了程温如一眼，又指了指对面的沙发对程土说， 先坐。 程土直接坐下。 大小姐别跟我客气，一句话的事情。 两人刚说完，外面就又有人进来，是庄园的佣人。 俊爷，有人找秦小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